与你一起牵手往前进，每天值得回忆。从遇见你，一切就注

建阳汇众8月20日，速腾1.2T 全新上市，抓娃娃机免费畅玩，冷餐持续供应，节目表演，全系订车抽奖，签到送礼，报名热线6122-9988。 北京凯云傅雷上汽大众 4S 店8月会不停，辉昂、途昂、帕萨特、途观 L、途安 L、凌渡、朗逸、Polo、桑塔纳等全系车型感恩回馈，购车最高可享36期零利息金融信贷，以及最高30000元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，为您提供优质的购车服务。销售热线6937-8663，人、车、品质，凯威傅雷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轻声一弹，弹不尽伤感，默默地盼，盼望那迟来的继续相见，加深我的爱恋，分秒不见，都是我相思绵绵， 偏偏苍天，何时了我心愿？对你情感，长留在岁岁年。 心何处吐芬芳。 一念此生多少时光，自君别后山高水长，问西梦西也不曾相忘，天上人间

在我身旁，我以为爱像永远那么长，在一个月光淡淡的晚上，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轻轻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我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。

汗水洗掉疲惫，眼泪冲淡后悔，这苦涩的滋味我在其中沉醉。越漫长越无味，越短暂越可贵，